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68集，密道。另一边，展昭抱着小四子和白玉堂一起也跟着阴侯和天尊进了后山，就见眼前一条小山沟，不长也不深，阴侯和天尊一人一边正蹲在山壁上发呆。展昭和白玉堂走了过去，扬起脸看他俩，阴侯摸了摸下巴， 没理由啊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人了？ 是不是出了山谷上了官道啊？ 没有啊，这里能看到官道，人不见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都扬起脸看了看不远处的金家老宅。 会不会这里结构跟岩穴家差不多啊？有什么机关之类的？ 岩穴？ 你俩怎么知道岩穴？ 于是展昭就将他们此行去永州府找燕老大的经过大致说了一遍。阴侯惊讶，天尊也觉得不可置信， 那病包竟然放过岩穴。 白玉堂此时正沿着山壁找机关，听到二人的说法有些不解。 他俩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 风老爷子也很吃惊的样子，岩穴做过什么对不起小霍叔的事儿？ 怎么尽扯到那些时候的人？这走向不太妙啊。 是哦，岩穴竟然还活着。 不能说吗？ 倒也不是。 还没等阴侯把话说完，突然就听到咔嚓一声响，众人转眼望过去，就见白玉堂退后了两步，山壁的一侧挪出一条裂缝，一扇石门出现。白玉堂伸手打开石门，就见里边还有一扇门，这门看起来相当的厚实，生铁铸成，有锁头，门锁着。铁门上有古怪的花纹，十分的诡异，看着像是一尊被劈成了三半的弥陀像。展昭抱着小四子过去看了一眼，也觉得门上的花纹略诡异，小四子眨了眨眼， 好吓人哦。 白玉堂摸了摸那扇铁门，又研究了一下门锁，摇了摇头， 不知道内力能不能震开，这种门后边可能有千斤闸， 撬锁试试。 白玉堂觉得有点难度，不过也不妨试试，于是想找个什么趁手的工具。两人正研究那扇铁门，肩头却被阴侯和天尊一人一边拽住。两人不解回头，就见俩老头神情严肃，往两边拨他俩，那意思闪开。展昭和白玉堂不明所以，两人被推开后，就见阴侯突然一脚踹向那扇铁门，轰一声巨响，展昭和白玉堂愣住，小四子捧脸。随着那一声响，铁门整个碎裂，往后轰然倒塌。铁门倒下的一瞬间，白玉堂就听到山壁内咔啦咔啦的响声传来， 千斤掌。 果然就听到轰一声，巨石落下，将门后的入口整个堵死。只是还没等展昭和白玉堂反应过来，天尊和阴侯同时运足内力飞起一脚，瞬间整个山谷都开始颤，四周围山壁上碎石滚落，远处山坡上的黄成军摔倒了一大片，曹兰抱着树。 又怎么了？ 展昭赶忙挡住小四子的头，顺便看白玉堂。 什么情况？ 不清楚。 这世上什么千斤闸也经不起天尊和阴侯同时踹，千斤巨石整个飞了进去。展昭和白玉堂倒抽了口凉气，这怒气值啊。就见阴侯和天尊两人同时气势汹汹进门，那架势就是进去寻仇的。展昭和白玉堂不解，都看了看小四子， 里边的人潜阴阴和尊尊银子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也都有些同感，感觉是欠了不少钱的样子，很少见两人一起那么生气。展昭和白玉堂赶忙抱着小四子跟进去，一来好奇他俩是怎么了，二来也有些怕里边有机关。 不过事实证明，就算有机关也拦不住正生气的天尊和阴侯。展昭和白玉堂跟在后边，就觉得洞里那个难受。阴侯的内力强劲，天尊的内力冰冷，这石门后面先是石头凿成的通路，也不算宽敞，四周围都结冰了，冰渣咔嚓咔嚓直响。展昭搂着小四子怕他冻着，白玉堂观察了一下四周围的结构， 这地道有些眼熟啊。 黑风城有几处地道和这个相似， 我二哥最喜欢挖地道，陷空岛也有，这种地道军营常用，用于避难，储存粮食和士兵十分有效。 这座山和三头金驼那个山壁是通的吗？ 貌似不通，不过是同一座山，可能也有机关。 白玉堂说话间，他们已经走出了狭窄的通路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个巨大的空洞出现，楼梯绕着墙一路往下，地下有一个巨大的水潭。白玉堂扬起脸看了看穹顶， 上边有聚集雨水的水槽，水潭是储水的。 四周围有许多许多的山洞，貌似是可以住人和储物。不过此时这个巨大的山洞里除了水之外没有其他活物，当然也没有人。天尊和阴侯在洞底转了好几圈，白玉堂让他俩别转了，这里的楼梯是按照迷宫来建造的，有一定的规矩。最后五爷找到了三条路，顺着其中一条路走，眼前又出现了一扇铁门。铁门的锁在里边，很轻松就能打开，门开后眼前也是一道封闭的山壁。白玉堂找了一下机关之后，山门打开，眼前藤蔓遮掩。撩开藤蔓之后走出来，发现在金家的坟场附近，正在坟边守着的几个皇城军吓了一跳，才发现是展昭和白玉堂他们。 刚才有没有人从这里出来？ 几个士兵都摇头，于是展昭让人叫了曹兰在这里把守，他们又原路返回，走第二条路。第二条路是向上的，一路走，最后也是铁门，不过这次铁门打开之后，眼前是一块木板。等白玉堂将机关打开，众人出来一看，就见竟然到了金家老宅，而且就是金老爷子的书房，挡着铁门的机关是书架。金家的大宅内外都有士兵把守，展昭一问，黄成军也说没看到人，于是刚才逃进来的那个假金善只能是从第三条路走。这第三条路是一条地道，很长很长，众人走了好久，终于看到了尽头，是几级台阶。从台阶上去有一道向上开的铁门，打开铁门之后出现了天光。等众人从那个朝上的窟窿里出去，抬眼看四周，竟然是一口枯井，那口枯井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。展昭看了看巷子，莫名觉得有些眼熟。 这不是开封城的城中吗？ 众人从小巷里跑出去，果然前方就是开封府的大街，热闹非凡，而且这条街还分外眼熟，不远处就是白府。 竟然从西山一直通到了这里。 白玉堂戳了戳展昭，指了指另一边，展昭回头一看，眉头就皱起来了。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头有一所大宅子，乾坤书院。 巧合吗？ 刚才那小子如果从这里出来，往人堆里一钻，应该就难找了。 可他为什么有意从太学门口走过，又从这里逃走啊？ 我也觉得他好像是有意带我们走这条地道。 说起来，你俩干嘛那么生气啊？ 展昭好奇问阴侯和天尊，阴侯和天尊都皱眉。 跟那扇铁门有关系？ 展昭也点头，他俩是看到铁门之后才突然发脾气的。 这事情别跟你小霍叔提起，明白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更不解了，跟吴一霍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这次案子越查越跟吴一霍有关联呢？ 说来话长，回去再说吧。 阴侯拍了拍展昭和白玉堂，往开封府走。展昭和白玉堂追上去， 小四子拖着下巴趴在展昭肩膀上，想着不是还要去太学教功夫的吗？两人回到了开封府，天尊先前后左右看了一圈，发现吴一货没在，就问疯老头：“ 病包呢？”“ 我刚才去了趟马厩，回来他就不见了。”“ 舅娘呢？”“ 在后院和包夫人喝茶呢，貌似。”“出什么事了？” 殷侯让小四子跑去将九娘叫来，其余众人一起进了喵喵楼坐下详谈。没一会儿，九娘被小四子拉来了。“ 出什么事了？” 殷侯点了点桌子，九娘过来坐下，展昭和白玉堂坐在一旁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“ 两个事。”“ 什么事啊？”“ 你一会儿可不准生气啊，先听再说。” 九娘更疑惑了，殷侯伸出一根手指示意头一剑。“ 颜血还活着。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